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梦想着或者是幻想着以后啊要做这样或那样的职业，至少在当时的我们看来，那些职业是完美的，那些职业是我们为之神往的。但到了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走向社会的时候，却会发现好像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怎么办呢？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呢按照惯例要和大家来介绍一本书，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说的这本书就和大家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有关，书名叫《这才是我要的工作》。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韦京。韦京您好。 香露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韦京。 在这本书当中啊，我看到了一段话，我用笔画下了横线，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不管你选择做什么，在过程中可能会无意中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事物，也许你会发现一项自己从未察觉的技能，一种从未想过会有机会追随的热情，或一个从未奢望的工作机会。可能会有一位前同事打电话给你，向你提供他新工作的一个岗位，可能你会和一个大学同学合作的兼职业务变成了真正的生意。你从来没有规划过，但突然间做起了之前从未考虑的事情。职业生涯很少会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井然有序。我们刚成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无法知道在接下来的40到60年职业生涯中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我们有想法和梦想，但未来并不明朗，很多事情有待探索。我觉得这段话说的至少是符合我的人生轨迹哈，就是不管你尝试什么样的新鲜的事物，或者是认识什么样的一些人，它多少都会对你未来的这个轨迹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就包括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包括啊我们工作当中的那么一小小啊环节或者是部分。所以说最最开始应该做的就是行动啊，要工作，在工作当中去找寻。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几个原则，他说你掌握这些原则，你可能就离命中注定的工作不远了。哎，我们请韦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作者在这才是我要的工作里面提到的，我们要找到命中注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快乐金钱心流模型。他在书里面提到呢，尽管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但大部分人都想找一份能够带来快乐和金钱的工作，过上平衡的生活。所以他这个基本的准则，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要寻找那些第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它能带给我们快乐；第二能让我们在经济上可行的事儿， 它能给我们带来金钱，还有一个呢，就是能最大限度提升我们独特技能的事儿，这个能够给我们带来心流。 心流啊， 对， 前面两个比较好理解，快乐和钱财。 嗯， 心流，心脏的心，流动的流。 对， 那么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的话，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全身心的投入在你当时在做的那个事情里面，然后可能一眨眼就是时间飞逝，那一天可能就是刷的一下就过去了，你自己都没有感知到。 就是说，这个工作让你为之沉醉， 对对对， 着迷， 对， 这是作者认为的理想的工作， 对， 是吧？ 对。 那他在书中呢，我感觉好像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工作。 是的，他为此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哎， 对， 就是作者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 对 啊，不是说那就将就其中的一点或两点啊。他认为就是你总有一天会找到这样的工作，又快乐又挣钱，同时还会让你啊愿意花时间沉醉在里面哈。 是， 这个作者是何许人也呢？这个作者他其实也还是不错的，他20岁自主创业。24岁去非洲做义工，28岁呢到一所大学，华盛顿大学的国际研究生院。那么他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比如说，他完成了一项长达10年的个人探索，做了环球旅行。 对。 基本上世界上的 每一个国家 所有的地方他都去了， 是的是的， 同时还在什么纽约时报上开专栏等等哈。这个作者反正就是精力很旺盛， 对， 也愿意体验哈。 是， 从他的经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他绝对不是一个甘于平庸啊平淡生活的人。 他自己也提到要做那种超出那种框住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所以你看他在书里说了这么一段话，通往理想世界的路不止一条，但如果不能满足刚才那三点，你的选择就不尽完美。你完全有可能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却薪水微薄，也有可能收入颇丰但做的是自己反感或需要忍耐的事。我相信啊，听众朋友当中绝大多数 对有同感， 对，没有达到这三点是吧。所以他说很多人达成了妥协，用糟糕的现状换取丰厚的报酬，或者是可能你做的事情是喜欢的，或者是报酬真的很丰厚，但是两者无法兼得，也没有获得刚才所说的这种让你完全投入的这种心流的状态啊。那接下来他要说说他是怎么找到他理想的工作的。 嗯，他在书里面呢是这样来介绍的，因为他爸爸是在航天局工作，所以他提到呢6岁的时候，他爸爸时常在工作日的时候带他去就是公司上班，然后就带他去那个汉堡王吃饭。他当时就觉得说去汉堡王工作特别爽，所以呢就把去汉堡王工作当成自己的人生第一梦想。 哎，其实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小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当售票员，我觉得很好玩哈，每个人都要找我来买票， 是的， 或我要做这个职业那个职业，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那个职业有一种表面上粗浅的认识，觉得好玩， 对， 挣不挣钱啊，或者是压力大不大，体会不到。 对，然后所以说他在12岁的时候，然后他就不想再去汉堡王工作了。 嗯， 那会儿可能有一些认知了。 嗯， 然后呢他那会儿的新目标就是打职业篮球，他就在后院练习了几百次的罚球，然后呢想象自己能够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冠军总决赛投出最后一篮的那个样子。 嗯， 所以呢他为这个目标也开始努力，但现实是呢他自己通过各种努力察觉出来说自己进不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嗯， 所以他把这个理想也给放弃了。 嗯， 然后呢他就开始做出一些真正的选择，开始进入大学选课。起初的时候他尝试学习的是会计，但是呢当他发现很难通过考试后就放弃了。他开始上别的一些课程，发现自己喜欢社会学。 嗯， 然后当拿到了社会学的学位并开始攻读一个短期的研究生项目的时候，他的兴趣又变了。 嗯， 然后他这会儿呢是喜欢当时正在研究的领域，但是呢如果不继续深造的话，在这个领域的就业机会就很有限，所以呢他就开始 上那种夜班工作。他的夜班工作呢是在联邦快递往卡车上装货， 就是装卸工。 对，是的。然后呢，但是这份工作是没有多少乐趣，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前景，所以他自己也就是也说到说这不可能成为他的理想职业。然后呢，在这个的同时，他当时也开始做兼职，就是在网上卖东西。然后所以他基本上是凌晨两点到从联邦快递下班以后到上午十点上课之前就在卖东西。 嗯，所以回到我刚才介绍他的时候的那个描述，我觉得他真的是精力丰富旺盛， 特别的旺盛， 他不是一般人。 是的。然后不光是这样，他也没有说就是这样在卖，一直卖东西。然后他也是说在无意中做了和自己最初设想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写作。对，包括说所以呢他就开始读一些关于创业和小生意的杂志。另外呢他自己还喜欢音乐和旅行，但是那会儿呢他还没有看出来这些东西怎么来赚钱。所以呢他就把自己但是呢他把自己拥有的这些技能都糅合在一起，所以他现在拥有了好几个身份，都是围绕着作家兼企业家这个伞形的职业展开的。他写作写书，然后包括这本书在内他已经出版了四本书了。然后呢他还组织团队和一些做一些项目，另外还做一些小生意。对， 现在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了 吗？对，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正符合他自己提到的那个标准。就是快乐、金钱和犀牛模型。 实际上这个作者啊，是一个很愿意折腾的人。 对， 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很善变的人。 是的， 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理想的工作。那作为一般人来说的话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以及强健的身体，或者是一些对于贫乏的物质生活的承受能力的话， 对， 或许很难到他最后这一步。 对，就在一个岗位上可能就坚持下去了。 对，所以他的一个让我们佩服的地方就是勇于尝试， 对， 不放弃，直到满意为止。 是的， 其实你的每一次尝试都对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作者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实情况是无论你多拼命，有些理想职业永远都不会实现，所以不管他们对你意味着什么都不应该成为你的目标。这是他进不了这个 NBA 之后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但是呢并没有停止他的尝试的脚步。所以他开始了刚才你谈到的什么写作呀、旅行啊，或者是写博客呀， 对 啊，这样一些工作，同时也提炼出来了怎么来找到啊自己理想的工作。他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的例子，不是说他写了书了他就怎么了不得了，因为他也做过很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什么 装卸工 啊等等啊，只不过呢现在成为的这个样子是我们所羡慕的。 对， 在书里呢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人的例子啊，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安杰拉，是如何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的。这个姑娘呢她是在加拿大长大，小时候呢她想做的是发明家啊，准确的说呢她想成为那个发明时光机的那种科学家。他从记事起啊就喜欢修家里坏了的家电，那么这可能跟他的家庭有关系，他们家是工程师家庭。当然呢他对艺术也感兴趣，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学了科学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到了大学啊他开始画漫画，并且把漫画发到网上。大学呢比较紧张，那画漫画呢就成为他的一个调剂。大学毕业了他要做一个选择了啊，做什么选择呢，就是去哪工作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呀大部分工程专业的学生都会去油气行业工作，但他觉得这个领域没有意思他不想去。但是呢因为是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嘛，你想去别的地方也不太容易，所以他找了六个月的工作都没有找到，就靠自己的一些积蓄度日。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为了一份比如说薪酬不错的工作开始打工了。 那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受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啊？最终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这个公司呢是又一点政府又一点私企性质的一个电力公司啊。应聘的过程就花了他3个月，最终他还是开始工作了。所以他想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付出的代价就是压力啊，心理压力，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包括时间的成本的代价。那么终于工作了，他每天是坐火车上班，公司呢是在温哥华的一个写字楼里面，他也开始了人生的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当然在这家公司呢，对于他的这个专业资质的提升还是很重要的。4年之后他就拿到了一些执照啊，但是呢他发现这公司啊也有些问题，这公司啊内部啊办公室政治比较的浓厚，这个氛围领导换了一波又一波啊，而且呢公司不希望变革，想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执行的时候呢又按照老样子来了，所以说他想换工作了，但是换到哪儿呢他也不知道。他说一旦你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没有人会告诉你接下来做什么，也没有路线图可以参考。后面他做了什么，我们请伟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后来呢是刚刚像香鲁老师也提到，他有一个爱好是画画，做一个生活中的调剂，所以呢他在第一份工作的同时还在继续画线上漫画，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有名，有一段时间每天有10000多人访问他的网站。他还自费出版了2套漫画，放在网上和北美地区的集会上销售。然后呢安杰拉看到其他的漫画家纷纷成为全职漫画家，他当时也不确定那是不是他想要的。画漫画很有意思，和粉丝互动，出作品集也是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全职画漫画的话，可能就需要他花大把的时间在商业活动上。不过呢画漫画是他的一项重要的副业，他因为喜欢才去做的。漫画不仅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而且让他感受到获得粉丝反馈的满足感。 对，开始画漫画了啊！虽然说这还不是他的这个全职工作， 对， 他还是想要去找一个工作啊。那个时候呢是28岁了，上了4年学了嘛。那之后呢，他在一个创业公司找到了工作。这工作呢很有意思啊，就是除了他之外，只有2个人。就3个人，而且对方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士啊。 对， 而且这工作呢是要到有毒的一些工地来实地工作。最终呢他还是被老板解雇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很沮丧啊，这个工作经历虽然短暂，但是呢他也希望啊重新开始。于是呢他就踏上了酝酿已久的一个旅途啊，就是玩了一圈吧，然后继续回来找工作。所以我说这安杰拉的这个经历啊挺像我们很多年轻朋友的经历啊。 是。 好，那接下来呢他找到了一个理想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做产品的设计，运用工程技术帮创业者设计新产品。那你看他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同时呢他又喜欢画漫画啊。那么而且这家公司呢也是2个不愿意进入油气行业的工程师创立的，所以跟他呢有相同的背景。 对， 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公司，虽然说只有15名啊、员工，但是呢这公司有很多大客户，包括一些大品牌。那么与此同时啊，薪水还不错，发展前景还挺好。你说这是不是理想当中的工作呢？当然他的漫画也没有停止，他出了3个系列了，并且在筹划第4个系列啊。那这就是我们在书里所看到的哈、啊、这个安吉拉的工作。那现在他的专职工作和漫画还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说不定未来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通过作者本人或者是他所列举的这个安吉拉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要找到一个符合又让你快乐又能够挣钱，同时也让你啊为此投入进去沉浸进去的工作，着实得花点耐心。 对，花点时间。 是，但是很多朋友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并不清楚他到底要什么所以作者在书里呢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就是怎么发现或者测量你工作到底看重什么呀。 对， 它这个测试还挺简单的，那大家可以到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拿出纸和笔自己来算一下，因为它这个是算分的。然后呢，就给下面的这一些条件来打分，分值呢是从一到五分不等，一分表示不重要或者是无关紧要，五分呢表示非常重要。然后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呢，作者也提到说要确保你的答案有所区分，并且有至少一个一分和一个五分。这些条件都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享受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大家也可以自己测算一下，从一到五分之间你会答几分在这个问题上。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想确保我能胜任自己的工作。第三个呢，是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需要攒一大笔钱。第四，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比金钱更重要。第五，有人需要我，而且抚养他们很重要。第六，我想做挑战自我的工作，尤其是新而不同的事情。第七，我愿意为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努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第八，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最快乐，即便收入不高。第九，我倾向于做自己特别擅长的事，这些事会令他人受挫，但我觉得不难。 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是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说哪些选择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或者哪些选择相对来说会让大家觉得不是明智，没有啊，每一个选择都是很现实的， 对， 很现实的， 要好好想一下，其实 对, 对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好，那怎么做结果分析呢？ 现在呢就把第一题、第四题和第八题，然后这三道题的分值加总，另外呢把第三题、第五题和第七题这三道题的分值加总，还有一个剩下的三道题是第二题、第六题和第九题，这三个分值这三道题的分值也加总。在这三组中选出累计得分最高的那一组。然后他也给到了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在第一、四、八题的累计得分最高，那么目前快乐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你想要享受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如果你第三、五、七题的累计得分最高，此时金钱就非常重要，你需要赚点钱，最好马上就能赚到。如果你第二、六、九题的累计得分最高，现在薪流就尤为重要，你想要确保你做的是自己擅长的工作。 其实有一个重要和更重要之分，是吧？ 对， 也许你全看重，或者是也许你阶段性的看重， 是的。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来做，或者是同一个人他青春期的时候做，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做，或者是他工作了若干年之后做，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是要为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去做出选择，因为你看不清楚你未来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做当下认为最正确的事儿吧。 是。 好，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三者合一的。 对。 先找一个你现在更看重的。 对。 是吧？ 是的。 比如说你想快乐，或者说你想挣钱，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这两点放在最重要。那么其实在书里呢，我们有时候呢也会遇到的一些决策的问题，作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参考的依据。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这本书，叫做《这才是我想要的工作》，特别要送给那些刚刚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的朋友啊。也许这个阶段呢大家正在探索，正在试错，或许听完书里的一些关键的建议，您对于未来会有更强烈的信心，终有一天你会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这才是我要的工作，我们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韦晶。韦晶你好。 香露老师好。大家好。 叫我香露就可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呢，在这个阶段啊，每年的这个5-6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都遇到了选择的问题，特别是这段时间毕业的同学们啊，就是我去这工作好呢，还是去那单位好啊？大家希望寻求别人的建议。那这本书呢，也算是我们的一位良师益友吧。作者呢，他提出了一个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两点因素， 对， 就可以了。 对 啊，哪两点呢？ 第一点呢，就是要识别危险。作者呢提到，如果你是焦虑型人格，这时候焦虑倾向可以帮助你。即使你不是，也请花几分钟时间列出所有可能因潜在的变故、风险或机遇而出错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呢，你会发现最可怕的危险既不会致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风险很大，后果很严重，只要知道会发生什么，就能给你前进的信心。如果真的太过冒险，这样做呢，也能赋予你放弃的智慧。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因为担心错失良机而做决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正在找工作，第一次面试之后呢，就马上接到了 offer， 你可能会受宠若惊，也可能呢会有点骄傲， 就再等等。 对，再等一下。然后呢，但是你也可能会怀疑这个机会是不是合适，或者别的地方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担心呢，会担心错失良机的心理呢，会促使你继续寻找，或者至少会延期接受第一份 offer。但是试想一下另一种情况，如果你已经参加了50场面试，却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然后在第51次面试之后呢，你接到了 HR 的录用电话， 那还等什么？ 对，这时候就是即便条件也不理想，工作也不合你意，你可能很快就同意了，而且呢，甚至说，可能马上同意，因为呢，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你最好接受这份工作并为此感到庆幸。 在这些例子里面呢，作者提到第一份工作可能非常适合你，而第二份工作可能是个灾难。因为呢，我们往往会基于担心或稀缺感做出决策，所以我们有时会感觉被迫接受次优的选择。我们越善于根据自己当前已知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决策，就越善于做评估风险。 嗯， 对，就是这两点。 两点啊，一个就是识别危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担心错失良机而影响你的决策。 对。 是吧？ 对。 第一个危险我觉得就是你要考虑好这个事儿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是的。 啊，我觉得是你看到最坏的结果你自己再判断我能不能承受得起，扛不扛得住。 对。 这是一个。 要不要去试？ 对，这是一个让你一下子啊就是来一次这个怎么说呢，来个痛快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于未来不确定嘛，不确定，然后就带来选择的这种两难。那我现在告诉你最坏的结果是这个。 对 啊，不会再坏了。你觉得你扛得住吗？如果扛得住那就好，扛不住那么你就别去，是吧？这是一个最坏结果。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去的问题。 对。 就是老担心这个错失良机然后优柔寡断，那其实是挺贻误时机的。 对， 简单来说哈，就是你看好了你就去。 对。 再结合刚才所说的这个工作最坏的是什么，如果你还能够承受你就去，不要再考虑后面还有什么更好的。 是的，做一个 SWOT 分析。 对 自己的工作也是。 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跟那个等公交也有点像。 下一辆会不会更空一点儿？ 是吧？ 嗯， 对。那万一下一辆堵在路上坏了呢？ 是的。 等等，所以早点到家，我觉得这才是正道啊。 对。 啊，这是作者提出的两个很干脆的方法，就是如果大家遇到选择综合症的时候啊，可以来，试一试。当然，对于那些已经工作的朋友来说，特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感觉上班像上坟一样，或者说每天像去进监狱一样。该怎么越狱呢？那作者也提出了他的观点啊，如果我们被工作囚禁了怎么办？ 作者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好几种办法。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去转换自己的技能。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些事情，而且这个擅长的事情呢有其一必有其二。所以呢，我们只要掌握正确的技能，其实这个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识别并且盘点我们擅长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说到说要提高我们正确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像我们的写作啊、演讲能力、谈判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在平日里面就要做到优秀到不能被忽视 啊。 换 句话说呢，就是你已经被囚禁住了，就应该想 做得更好 啊，怎么出来。 对， 是吧？怎么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吧，是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啊。这是普希金写的一首诗，我觉得在这里可以送给大家啊。为什么呢？假如工作囚禁了你啊，不要悲伤，就是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你心态的问题。 是， 你知道你自己永远啊出不去了，那是一种心态。但是如果你是吧认为这就是将会成为过去的回忆的话，你就会行动了。那刚才伟晶说了几个行动的要点啊，一个就是找到你擅长的事情，是吧？ 对， 然后让他优秀到不能被别人忽视和替代，是吧？ 对， 这样你就有出去的这个可能性了。怎么找自己擅长的事情呢？前面我们说了，就是怎么找自己看重的。 对， 现在是要找自己能力上能够被别人看重的。 作者在这里面呢也提到了几个方法，比如说呢，现在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列出你能出色完成的事情， 然后呢，在这一点上呢，是将所有你知道如何去做的事列一个清单， 就你会做什么，而且做得很好。 对，比如说你从大专或者是大学或者其他高等教育中学到的技能，比如说你从父母或者其他人身上学到的技能， 会做饭呢， 也是。然后比如说你在工作期间学到的技能， 专业的， 还有你通过阅读、参加在线课程或者是纯粹的反复尝试等方式自学的技能，这些都是，对，这些都是你能够出色完成的事情。 哎，那问问伟晶，你能够出色完成哪些事情呢？工作的事情肯定很出色了啊。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我好好想一想。比如说开车，这个可能是近期刚学完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个学英语也是，就是又 英语一直很好。 还可以，就是跟作者沟通啊，这种交流都已经用到了。 口语啊， 对， 没问题。 对，然后呢？ 用英语，日常绘画还是专业的交流？ 就是日常的绘画，比如说我们三月份的时候作者来华，然后就要陪他在国内的一些行程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就是因为我跟着他，然后就 这个作者， 不是这个作者，是在远见的作者。远见的书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然后就要陪着他来去接受采访呀，然后安排一些活动，这种需要跟他来沟通，这些也可以。 好， 对，像做饭的技能可能没有学得很好。对，差不多。其实还可以细想一下。对，现在这样一想的话，可能是近期就是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一些事情。 好，这是列出你能够出色完成的事情。可能有一些是你优秀到你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打个比方，可能会有的人会认为这还算技能吗？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励志电影叫《幸福来敲门》，就是詹姆斯史密斯演的那个角色。他会玩魔方，就是很快就把那个魔方的颜色对齐了。那通过这个技能，他就认识了一个生意人嘛，最后给他一些工作机会啊，证券公司的好像是。对，所以就是有些技能，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一些你认为是玩的技能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新的工作机会。 对， 好，这作者认为你应该列出你能够出色完成的事情，还有哪些能够让你找到你擅长的事情？ 还有呢，就是要列出至少一件你讨厌和不擅长的事情。 这个为什么呢？ 他就提到了说，我们就是正如说我们要知道自己出色完成的事情一样，也要知道自己的短板。如果呢你对科学一窍不通，那么尝试侵入这个系统啊各种的就不是很好的方法。然后呢，你的短板可能永远不会变成长板，尤其当你不在意这个短板的时候。对，作者就提到说他自己其实讨厌跟机械沾边的事儿，所以说他自己就会避开去做一些修理工啊这样的一些工种。 好，一个就是找到你干得好的，一个是找到你干不好和你特别不喜欢干的。 对，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自己会在哪些领域去寻求工作机会了哈。此外呢，他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制作倒计时的建议和每年都要辞职一次的建议。但是后面这个只是心里想一想，不一定每年都要辞哈。 对， 制作倒计时是怎么一个事儿呢？他说，他父亲啊，就是不是从事这个航天工作嘛，是吧？但是呢，他说好像最后那些工作的时间呢不是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他最终就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呢，他就开始写小说。说他父亲呢，就是在他退休之前啊，画了一张表，上面显示他离退休还有多少天。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爸聊天，他说，哎爸，你还得工作多少天才退休啊？他爸说，哎呀，我看看啊，应该是673天又4个小时。哎，他父亲等于是数着日子退休。 对。 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解脱的截止日期，那就定一个，你自行决定截止日期会是哪一天，那么你就朝着它努力，不管怎么做你都准备迎接自由。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实在是特别糟糕的话， 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要离开他的这个截止日期。 对， 嗯，他父亲是喜欢写这个小说嘛？ 小说， 对， 嗯， 而不是特别喜欢，或者说呢，在他所从事的航天事业里面干得比较出色。 嗯， 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就是你得做好退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最后日期。那每年该辞职一次是怎么个理解法呢？ 嗯，作者在这个书里面提到呢，就是说当你停滞不前或者是不确定当前工作是否是最佳选择的时候，有个办法，就是每年呢在你选定的那一天自行决定该辞职了。你可以真的就这么做，或者呢只是从理论上这么做。每年呢对自己承诺，如果坚持下去真的不是最好的出路，我将选择越狱，做些不同的事情。 嗯， 比如说如果你在上学也可以这样做，每年呢如果继续读不是最好的选择，就决定退学。 嗯， 然后呢 作者反正还是挺大胆的。 对对，因为他自己就是有退学的这一个动作嘛。 嗯， 然后他也提到说尽可能的忽略沉没成本。如果呢你在攻读为期6年的博士项目，而你意识到它让你痛苦不堪的时候，你已经读了2年，那么你要考虑的就是接下来的4年，而不是以之前已经花费的2年。他的视角也是蛮新的。他说无论是辞职退学还是别的事情，你都可以用下面这份声明草稿来对自己做出承诺。比如说每年哪个哪个日期我将辞职，届时我将评估继续坚持一年对我来说是否为最好的选择。如果是，我将坚定信心付出一切，如果不是，我就会立刻开始寻找更好的事情。 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呢确实应该给那些现在在工作当中干得不爽的朋友哈一个非常清醒的提示，就是你给自己设定这样一个截止日期的话，你接下来的时间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你会更有动力和方向，你知道你自己是要在这个岗位上寻求突破，还是说去准备新的工作机会，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嗯， 那么当然这是主动辞职哈，我也建议大家呢在适当的阶段哈做一个这样的设想，就是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被老板通知你不用来了，我们的劳动合同到此结束，我该何去何从呢？其实是一样的嘛，都是你不干了。 对 对吧，只不过有一个是你拥有主动性，有一个是别人拥有主动性。那么也许那这一年的时间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心态又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设想哈，假如我要离开，接下来的日子我将怎么度过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工作的话题。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这才是我要的工作》。应该说作者确实是走出了很多人梦想当中的这么一个职业选择的路径，这个道路寻找呢其实是挺坎坷的，中间呢也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但作者最终收获了他理想当中的工作。那或许能够从他的建议当中哈，找寻到让我们现在工作的更高效更快乐，或者是说能够让我们觉得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一些经验。嗯，后面这个内容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挺有帮助的，叫做要完成一次百人交谈啊。什么叫百人交谈呢？就是和100个人聊天，你到底哪个方面最出色啊，最优秀，是这些人成为你的一个镜子。 对， 我们请伟晶来介绍一下作者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作者呢在书里面提到了说有几种方法，就是在创建自己的百人项目里面具体的一些行动的指南。第一个呢，就是要列出你能帮忙解决的五个问题，然后这个呢是可以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自己呢不要去编辑或者检查，你要问自己说，人们都找我帮哪些忙，哪些事情我很在行，但是别人做起来呢却很费劲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敲定你的15分钟百人谈话项目的名称，然后 就是主题是吧？ 对对，因为他说呢，他会从别人那儿听到一些有趣的名字，比如说爱的介入启动仪式， 这是国外的一些那个翻译，咱们不一定理解啊。 你自己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让他有意思一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为自己的谈话创建一个简短的描述和目标。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例子，是里面有一个朋友叫谢尼的项目，他是为100人提供15分钟的品牌策划。他因为有这样的清晰和既定的目标呢，结果大获成功。所以说目标和结果通常是越具体越好。然后第四呢，就是要创建一个方便快捷的注册流程，然后邀请人们注册。这个呢是为了说除了姓名、邮箱还有电话号码这些重要的事情呢，提前收集一点人们的其他信息也会有帮助。 做个微信号吧。 对，比如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开始打电话。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话之后一定要跟进。对， 好。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流程重复100次的话，你最终会怎么样呢？ 他这个重复100次以后，你就会更加明晰自己所擅长的一些事情，以及说对别人有价值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做这种实验，作者也提到了说，不是为了招揽生意，而是为了弄清楚你的哪项技能和天赋最有价值，甚至可以测试出你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会有多大的需求。 我怎么听出来有点创业的意思？ 对对。他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方式，他的朋友也是开始自己的业务了。 当然书里呢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包括要做个什么斜杠青年之类的啊，就是你不一定只打一份工。 对， 就像一开始我们举例啊，那个安吉拉的例子一样，还可以通过画漫画挣钱。 对，有一个副业。 是，那其实通过刚才所说的这种百人访谈，也能够发现你开辟副业的一些新的机会，是吧？作者也谈到了就是怎么赚外快，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听的。 他在书里面呢提到了4种副业的选择。然后比如说卖东西，刚才在介绍作者的经历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在晚上开始卖东西。然后他在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卖东西，就是比较怎么卖更好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是的。 然后第二呢，就是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然后比如说刚刚也提到了作者很喜欢旅游，所以说呢他自己也会给别人做一些旅游的一些指导的一些项目。包括他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些 CFO 呢，他们因为经常的出差，所以平时呢会帮助自己的同事做飞行里程预定，大量的一些复杂的行程，然后开展一个副业的付费项目。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这种拼车，对，也是属于一种提供咨询服务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是做联盟营销，这个联盟营销呢其实是意思就是说代表别人来出售东西并从中赚钱。这个其实我们目前很熟悉的就是包括一些在线的课程，在这个课程分销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也是从中得到了一些收入。 但有一些是美国的，但也有一些是我们身边能够借鉴的。 对，就是在线课程这方面，现在微信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 我成为代理了吗？ 对对，写作课呀，阅读课啊， 然后做那个微商有点像一样，把那个页面转过来就成了我的微店了，大家可以在我这下单，是吧？ 是的， 实际上发货也不是我发。 对，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加入共享经济，然后比如说拼车，比如说那个服务联网。就是它里面提到了一个跑腿兔，有一个人可资产，这5种方式都能够让我们赚一些外快。 好，其实，赚外快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 刚才所谈到的那个百人访谈计划，是吧？就是找到你在大家心目当中最认可的，而且你能够做好的一些项目、一些点。此外呢，就是作者呢也特别谈到了，就是怎么做好这个斜杠青年，是吧？他专门有一章谈到了怎么做好这个斜杠青年。他说，人生路上你会听到一些可怕的建议，你必须选择一种职业。其实你可以放心的把这条建议放到碎纸机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或许有那么一天，你需要并且想要专注于一件事情，但在此之前，你可以围绕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打造命中注定的工作，不断的尝试。其实我感觉我们和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比如说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这件事情上， 对， 很多人不再循规蹈矩啊，遵从父母之命啊，去一个他们想要去的那个理想的或者是安稳的工作环境和岗位当中就业。年轻的朋友他们更愿意遵循自己的心流， 对， 从快乐和挣钱的角度来说呢，钱有时候往往不是摆在最最重要的地位了， 自己高兴。 是。那不管怎么说啊，应该来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你们坚定的支持者。好，谢谢伟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